承单层的乘客排队进入，直达手术室的。 急什么急？我先来的，给老子让开！ 急什么急？我先来的，给老子让开！ 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 哎，靠窗户边的有两个位置，快点快点抢！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，快抢！快抢！快抢！ 图书室，请保持安静。 喂，喂，喂，听到吗？啊，什么破信号？ 喂，听得到吗？什么破信号？什么破信号？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，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。